绵山系2500几米，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嘅大帽山嘅三个。咁、你开几个？好难放火，话四面放火。 而且 个山悬崖峭壁咁多，我唔知佢点放火啊！你放火放到好似个山仔咁嚟放。 而且咧，就仲有一个故事咧，就讲阿介之。介之推归隐之后，晋文公就派人去找他。那个人入到山见到介之推不认得，就问介之推，喂，介之推，他不知道那个是介之推，他就问介之推，介之推在哪？介之推说，介之推自己要归隐，怎会告诉我听？所以我都不知道，那就走了。那这个故事呢，当然可能也是假的，但是可以补充岑公你刚才所说，真的你说得很对，那些我们一看就看穿他了，即没可能是放火烧，喂，咁都唔認得，放火燒完就認得，係咪？呢個好奇怪。 而且仲有一樣嘅，我想問下兩位，如果你真係放火嘅時候咧，佢唔一定話佢唔想，佢根本唔係話唔想走，而係根本俾啲煙籠焗住啊，走唔出嘅。你如果出三面放火，喂，其實可以俾煙焗死都得噶，唔一定俾火燒死。 多數都係焗死先嘅，係 嘛？ 火警裏 老煙係嘛？ 咁其實咧就 死啊嘛，唔係佢唔想走啊。咁啊走唔到出嚟，所以問題依、個晉文公理論上咧，我哋評論，如果你睇翻歷史上關於晉文公從議嘅記載咧，佢嘅人咧好叻嘅，唔會話放火燒山行依招咁愚痴嘅。 冇錯冇錯， 咁呢個可能就即係印證翻咧，我哋現代嗰啲做編劇嘅朋友咧，都係好中意將啲經典亂咁改，佢自己中意點改就點改。咁原來咧千百年來都係咁樣玩法嘅，咁合唔合理就唔緊要啦。咁寫出嚟就算數，有功課交， 個古仔有市場。 咁同埋咧，就即係古人個惜墨如金啊！即係講個古仔好短嘅。咁我有時諗係咪即係以前書寫工具太過唔方便，即係你唔可以寫咁多字，古仔唔可以鋪排得咁多，咁所以好簡潔。咁好多嗰個成個故事啲細節咧就冇曬噶啦。咁咧就俾咗後人咧係添磚加瓦嘅空間。咁所以古仔你讲，哇！你咁多细节唔掂，你如果话而家你做编审嘅个编剧写篇咁短嘅，你会点交差啊？大佬掟翻去做过啦，系嘛？咁所以而家你譬如话编剧又好，写啲对白又好，要更加准确啦，更加详细，就冇得咁简短，呢样又唔好，嗰样又冇，你自己谂啦咁样。咁所以睇小说、睇文字。同埋而家睇戲係兩樣嘢啦，咁你只係喺文字裏面講曬個故仔俾你聽。 不過我哋評價介之推咧，我覺得睇翻《左傳》裏邊講佢咧，佢之所以佢唔係因為啊晉文公啊係冇封侯嘅時候忘記咗佢，而係佢係六翼忽及啊嘛，即係你俾我唔要嘅。咁佢點解咁樣咧？佢原來有啲原則，佢原則就係話晉文公啊係晉獻公九個仔裏邊其中一個。八个仔全部死晒，但系只有晋文公咧19年后翻到嚟，所以咧介之推认为咧晋文公能够登位咧系天意，天之功而非人之力。原来咧介之推有咁样原则，哇！佢嗰种梗解咧就令我谂起伯夷叔齐啊，呢啲都系儒家嘅嗰啲学者咧好推崇嘅崇高嘅品德。佢因为咁样咧，佢好不满咧，不满嗰四个大臣，即系同佢一齐嗰几个兄弟嚟嘅，其实啦。另外佢亦都不满啊晋文公，佢话一个咧就系、 是一翻到去做皇帝就哇好啊，有张靓衫，住华丽宫咁样啊。 其实晋文公都唔系做好耐啫嘛，晋文公系你做 八年 咧，但系佢都能够咧系成为呢个新嘅霸主，咁呢个系佢成功。但系晋文公，你睇佢逃难嘅时候嘅过程，你睇佢好多细节咧，佢唔系太过，即系佢唔系好仁德嘅，佢嘅仁德，即系佢嘅品格啊。例如佢去到嗰、那个咩秦疆系嘛，定系嗰个郑姜定？人哋俾个女嫁佢，嫁咗10几年啦。忽然间佢啲大臣话：，哎呀，晋国乱啦，而家我哋翻去。佢就同人哋讲：，佢话你等我啦，我去25年后我翻嚟嘅，我一定会娶翻你。嗰个即系姜姓嗰个靓女仔啦，即系嫁咗俾晋文公。佢话25年后我冇木以拱啦，我已经行将就木啦。你翻嚟，你即管去啦，你唔使话答应呢啲嘢。 我呢度咧睇到，即系一个喺爱情故事上高咧，真系男性咧系冇女性咁洒脱。 其实冇办法噶，即系成大事嘅人咧就唔顾家室嘅，一定系咁样嘅。咁你譬如话看高咗刘邦，咁啊走打败仗嘅时候咧，孝惠老袁啊都掉落车，即系一仔一女唔要，就靠系咪个冠英啊个大臣执翻佢。咁因为佢争天下咧。保住自己的命最紧要，仔女都不用理 嘅。呢啲系我哋男性嘅自怨其说啫。 唔 系，其 实 唔使讲嘅。 其实反映咗，其实佢冇讲任何嘢嘅。咁只不过话，嗰、那个史书系记载咗呢件事。走难嘅时候，仔女都唔要，自己走咗先。咁系个大臣执翻呢个后来嘅汉惠帝啦，同埋老元公主。咁咧，啲成大事咧就系咁咧，牺牲自己嘅家人。咁所以咧，唐诗咧叫咧《悔家夫婿觅封侯》啊嘛，咁啊，你个老公太过嗰个抱负太好，又要做干一番大事业，对于个家人都未必系一件好事。 可能变咗啲咩无定河边骨，又是三归梦里人，中咗招了。 所以系有冲突啦、啊。 因为当年咧，晋文公点样出走嗰两位，其实要当年讲下晋国嗰个骊姬之乱。 嗯， 即系骊姬就系晋献公娶 妃，佢宠妃 呢个戎西戎，而娶咗个即系一啲少数民族嗰啲啊嘅靓到不得了嘅，咁啊娶佢翻嚟，咁咧面后咧就变咗咧佢嗰个太子就系个佢个正室娶生嘅叫新生，齐姜啊。晋献公嗰个皇后叫齐姜， 正室就 齐姜，生咗个佢个太子叫新生。 新生 咁啊，骊姬呢个系左宠姬咧，就想自己生个仔叫奚齐咧，又想做太子，咁啊一定要喐埋佢唔系佢正唔系佢所出嘅所有仔啊嘛，包括呢个新生啦，包括呢个重耳啦，包括呢个系炎啦。几个三个嘛，你各方面啦。咁然后咧，呢个骊姬咧就呢啲就系我哋讲咩叫最毒妇人心，就呢啲你其实都可以作嘅。就话佢就要阴呢个新生，呢个太子就话喂，你首先调走佢先，调走佢离开个国土。咁然后就叫佢拜祭王母，然后将佢拜祭王母嗰啲啲肉啊。羊啊牛啊之類啊拎翻嚟咧就係問嚟就話啊俾佢阿爸食，因為佢拜祭王母，然後喺嗰啲肉嗰度咧就落嗰啲毒藥。咁啊落一個毒藥啊，用處喺邊度咧？就話當呢、這個晋獻公想食嗰啲肉嘅時候，佢喂你唔好食住，試下為咗安全起見，你試下俾啲狗食下先。你试下俾啲下人食下先，睇下咩反应。结果啲狗食咗又死咗，嗰啲下人食咗又死咗。咁啊，证明我个仔想毒死个老豆咯。而系佢嗰个后母呢个后母搞出嚟嘅奸计。 当时重耳就逃亡啦。 啊，重耳咪逃亡啦。问题佢要追杀佢，话呢哋几个都唔掂啊。咁但系新生，你话新生系好，呢个又好愚痴嘅呢个啫。你同新生讲，你同你老豆讲清楚。 忠孝。 呢个系因为系你呢个骊姬搞出嚟嘅阴谋，想害我，讲清讲楚。咁呢个仔咧就呢个儒家思想啦，佢话我唔讲，因为咧我老豆冇咗骊姬咧就好唔开心，我情愿唔讲都想我老豆开心。 但好似刺佢刺死 冇啊，佢自己自杀啦。新生自己自杀啦，自杀死咗。 啲情况咪好似秦始皇个仔啊扶苏又一样 啊，系啊系啊，自杀。 蒙恬叫佢作反，佢唔作。 重耳咪出游咯。嗱，重耳骊姬之乱啊，嗱，要讲我其实啲年岁都紧要。我估咋，因为呢个介之推系边个年代出世唔知。总之呢件事全部发生喺孔子未出世之前。公元六百九啊几年至六百五六啊。好似系六百公元前六百九啊六年啊，呢个系 如果熙公廿四年咧， 晋文公做即位嘅，所以咧孔子系公元前五百五十年啦，所以全部都系孔子未出世之前嗰百几年出现嘅事。咁你个问题就话，骊姬之乱嘅时候咧，应该嗰时嘅晋文公系卅一岁，佢逃亡出国嘅时候咧就系四十一岁。 然后咧，后来翻去做皇帝嘅时候已经61岁啦。所以如果个61岁咧，介之推嗰时都差唔多60几岁啦，即系差唔多 就五年 一齐 走啦， 差唔多啦，全部佢就 好老。 咁但系佢嗰时就好似阿胡先生詹 Sir 讲，佢就唔中意嗰其他嗰四个，一个咧叫赵车， 嗯，因为后来赵国， 唔系赵车，系依个系赵吹 胡演啊， 唔系佢古代写呢个衰老个衰，但个衰老个衰字喺古代读吹，赵吹， 赵 吹咧，赵吹就咩人？赵吹个人系好功利嘅，因为问题就话你头先阿詹 Sir 讲，郑献公有九个仔女，佢咁多个仔女通通佢卜卦，究竟跟边个好？结咗8个都卜到都唔好，只系卜到呢个重耳咧就可以值得跟。所以好功利嘅，佢点解跟佢出走呢其实占卜得翻嚟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佢阿妈，佢阿妈叫做咩？佢妈叫做胡姬啊。 嗯， 系 胡姬嘅剧兄弟叫做胡演。 嗯， 咁呢个胡演又系、這個、 胡演都系讲5个大臣之一。 5个大臣之一。 系。 咁啊，赵吹咧就不停同佢插谋献计，即系等于康。 系啊系啊。 刘邦嘅张良。 嗯。 但系呢啲人咧，全部都系后屘咩啊？后屘都扮晒嘢，又要立功要成啊，又点样成啊？咁所以问题介之推就话切，全部都系贪。头先你讲啊，詹 Sir 讲啊嘛，贪天之功以为功啊，自己想攞功劳，佢不屑啊。 咁啊，介之推咧，无疑咧，佢嗰个品格就非常之崇高，但系又真系似乎有少少不食人间烟火。你后来胡演啊、赵吹啊，佢真系帮助到晋文公死咗之后咧，佢哋赵家咧一路系支持呢个晋国 嘅。 如果冇你赵家，你知道嗰个赵氏孤儿嗰啲啊，你冇赵家，你晋国咧岌岌可危咧，边可以有咁多年嘅霸业啊？真系。都系虽然后来赵家逼不得已咧都分咗晋啦，但系后来分晋系有佢逼不得已嘅地方嘅。 佢有啲叻人噶，好似头先我哋讲5个人之中，佢叫先秦。 嗯， 先秦后来晋国同楚国打嗰场大仗叫城濮之战啊，就嗰个将军就先秦。 先秦，嗯，系 嗰场就好紧要嘅大会战啊，可以各方面。咁但系问题，你头先阿詹 Sir 讲，依、這个晋文公冇理由唔记得，如果介之推真系割过个大腿嗰忽肉俾佢饮咧。咁嘅功勞佢冇嚟唔記得嘅，如果真係 唔使話食佢嗰啲肉啦，就係、是、19年半隨住一齊，係咪啊？即係朝夕與共。如果佢唔係有能力嘅，點會留得到呢個人19年？如果佢唔係忠心耿耿，佢又點會追隨晉文公？你知個過程之中咧，好多危險 嘅 喎、哦， 好多危險，亦都好多有趣嘅事。最有趣嘅事咧就係知唔知啊？詹 Sir 就佢去到曹國嗰陣啊！俾个曹公装佢冲凉啊！ 因为听闻佢有个怪奇怪嘅身体，有个特点嘅。 嗰啲肋骨啊，人哋啲肋骨一条条啊嘛，佢嗰啲叫做食翻啲肋骨啊，黐埋啦一嚿，好似成块板咁啊，叫做拼贴啊，叫做拼贴啊，所以佢系问题就去特登喺条帘后边装佢冲凉啊，但装唔紧要。 但系呢个做 装唔紧要， 下场好惨啊！ 问题你装人冲凉咧，就装到要笑出声，咁咪白穿斌咯。即刻俾晋文公知道吓，点解有人喺度笑啊？原来有个帘后边有人喺度偷窥。 咁就礼崩乐废啊嘛。咁嗰阵时春秋时代嘅礼崩乐废，所有啲都大家都冇晒规矩。 唔系，晋文公后来做咗霸主之后，第一个灭就系灭曹国。 系啊， 所以 佢话曹国对佢无礼啊嘛。 佢报呢一个仇啊，你可以见晋文公咧。都是即系快意恩仇咧，个心胸咧都唔系话真系， 系啊， 真系一 个 霸主咁嘅胸襟嘅， 佢记仇 嘅。咁佢喺嗰个列强并立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军国主义啊。如果讲儒家嘅思想咧，就挺乞食噶啦。咁所以到咗战国时代咧，就大家咁啊，儒家虽然系盛行啊，但系真正喺个政治舞台上面立大功咧，全部都系法家。咁到最后咧。要去到漢朝之後咧，儒法先至合流。 所以你介之推咧，你話韓石子係紀念介之推咧？介之推話晉文公之所以能夠做皇帝係天意，因為佢能夠翻去晉國做皇帝咧，就全靠佢個家姐。 个家姐木姬啊嫁咗俾秦穆公， 嗯， 系秦穆公帮佢翻去，佢先知啊。咁佢未翻去之前咧，嗱佢系卜卦啦。嗱，如果我哋讲春秋卜筮，你讲咧，佢卜到支卦咧就系中卦，中卦嘅三个爻变第初爻变二爻变，诶，即系初爻变四爻变五爻变。咁啊，中卦咧就三个爻变咧就变咗个预卦。即系娱乐个娱啊，即系诶，依个系预备个预改咗做嗰个象，个预啊预个即系河南个 预 啦 吓，刘豫州 个豫州个豫，变咗预卦。咁啊，如果我哋解卦咧，如果你三个爻变咧，你就要睇咩？要睇嗰个变卦嘅卦词，亦都要睇喺个原来个卦嘅卦词。咁啊，解卦嗰个咧，佢话：哎，中卦系四大难卦之一，唔掂唔掂唔掂。你唔好翻去，唔好翻嚟。佢问题个问题，上可上有上有晋国，即系我可唔可以能够拥有晋国呢个问题？个卜卦个问题，即系我可唔可以翻嚟做皇帝？咁就话晋卦就唔掂啦。咁啊，人题就话你呢个问题就话两个卦嘅卦词都有个共通点，都叫做利见后。 系 啊，得啦，利见后就可以问题就掂就吉。所以先翻去嘛，呢啲天意嘛啫嘛，咁卜好多嘢都卜卦噶。 佢左传记啊，晋文公咧喺嘅逃亡过程咧都有，仲我记得仲有一个古仔啊，佢啊几都几不堪嘅就系，头先都讲啦，佢要点解要食介之推嘅肉咧？因为真系冇啖好食。咁佢行到去咧，佢叫嗰啲农民啊。即係佢走行嘅時候，叫佢哋俾飯佢食。嗰農民話飯就冇啦，嗱有嚿泥啊，俾嚿泥啊，晉文公。晉文公就激到咧嚿泥掟咗。咁當時好似就係先秦定係胡言啊？ 胡言 係 咪好似係？ 胡言同佢講，佢話喂， 呢個學吉兆。 好嘢嚟噶， 系啊！ 晋文公食泥都好嘢， 即有土之有人啊嘛， 就俾个献个土地俾你嘛，你冇土地如何 呢？呢个咪见到嗰啲大臣咧，点样安慰鼓励啊晋文公啦，系嘛？亦都睇到晋文公呢个人咧，其实佢就唔系真系有乜大志嘅，佢其实咧，即系佢流亡外在外十九年咧，其实佢都唔系话真系。一定要翻去啊！佢喺秦国，佢 喺秦国嗰几年，佢都唔想走啊！ 佢根本唔想走， 系啊， 就系、是、啲大臣灌醉佢， 灌醉佢，拱走佢， 灌醉佢，仲送佢走。你睇下佢其实已经咧几年咧，佢就已经忘记咗佢自己个志向啊，嗰、那个大志。所以睇到咧，即系晋文公后来称霸，其实咧真系介之推讲得啱，呢个天也。佢点解能够称霸咧？就系啱啱嗰个时候。呢、这、一個霸主嘅嗰個任命咧，任務咧就降臨咗喺 身上。所以一個講法，歷史書嘅講法就話，唔係晉文公唔想封賞介之推，而係有啲緊緊要嘅事等住佢做，佢未得閒封。咁咪臨住，梗係封咗勁人先啦。其實佢趙吹啊、胡言嗰啲人咧，但係然後要封介之推嘅時候咧。这个他要勤王，因为问题是周襄王出事、周襄王的弟弟叛变，问题是他要勤王，他要去能够救这个周襄王，救周襄王很重要的，因为问题是你想做霸主呢，成手要拿着个神主牌哄住先，你的问题好像管仲那样尊王让仪，依招啊嘛，一定要尊王，然后先可以做霸王啊嘛。所以问题佢要勤王，要救个周襄王，所以唔得闲理啊。介之推辞，介之推嗰时已经撩咗棉衫。 呢个系一种解释啦，亦都好可能介之推个人咁耿介咧，佢官场上高咁样嘅性格咧，恐怕都系好难喺嗰度磨噶啦。佢自己都讲啊，《左传》里边就话：佢呢啲人咧，我唔能够同佢相处，你唔能够同人哋相处，其实。人哋都唔可以同你相處，咁佢咪俾人擠走咗咯？呢樣我哋而家嚟睇就係我哋好功利嘅，我哋好思會。當然佢嘅品德就好值得欣賞嘅。 咁我哋即係咁多種唔同嘅意見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讀歷史一樣啫。我哋而家睇翻過去嘅歷史，同而家啲人寫政論一樣啫嘛。你企邊邊？你話呢個晉文公係好嘅君主，你可以寫一百幾十篇文章。你个晋文公系唔掂嘅，跟住又可以写百几十篇文章，咁就系我哋等于而家话搞政论啊，读历史啊，咁都系会有一个，因为我哋离开嗰个当时嘅实况太远啦，喺有限嘅材料之下，我哋要做个判断，然后写个文章或者交差啦，或者读书啦，或者要出书啦，或者要喺一个学术岗位上面要交功课啦， 咁大家都要作文章啫。 不過潘兄，我就覺得咧，就係話老百姓已經做咗選擇啦。老百姓點解要接受啊戒之推嗰啲故事咧？點解要傳啊？點解要紀念佢咧？其實老百姓講晉文公好少嘅，講戒之推 係 好多。其實我哋不知不覺咧，就整個民族嘅文化咧選擇咗。你學者中意點講咧？你好客觀咁去講 ，OK 分析到。 所以佢問題嗰個傳聞嗰度度講戒之推燒咗喺棵柳樹嗰度。然后咧就话仲留首诗嘛，所以留首诗里边后边嗰句即系话问题就话依个系如果神在九泉啊，心无愧啊，勤政清明复清明，就系老百姓嘅心声，即系个所谓点样将寒食节同呢个清明节挂钩咧，就整首咁嘅诗，勤政清明复清明，就话清明节嘅用意就希望你政治清明。 其实你如果睇下戒之推呢种咁嘅行为咧，其实佢就有反抗统治者嘅嗰个味道喺度。其实呢啲都对老百姓嘅胃口嘅，因为过去系专制时代啊嘛，老百姓冇得出声。但有一个人，我唔受你嘅禄，我就要走咗去。呢其实已经有一种反抗意识喺度啦嘛。啊，所以。点解？即系呢个就变咗我哋中国文化嘅一部分，即系我哋崇尚德行，赞赏忠孝，赞赏嗰啲咧耿介孤高嘅人，呢啲就系我哋嘅文化咯，呢啲就系中国文化啦。 所以阿詹 Sir 讲得好，就话某老百姓提戒之推嘅人多过提晉文公， 冇错啊！你 提晉文公有好多古仔， 系好多古仔， 好多人唔知噶， 但系唔系咁欣赏佢嘅。是当他是奇闻啦， 佢系唔系佢出周五霸之一？ 系佢系五霸，我历史一定会提佢。 啊， 但提完之后咧，就摆喺历史书里边。 系， 但戒之推咧系上心噶嘛？你个民族嘅意思就系佢成为人人都认受嘅一种生活嘅一种内容啊嘛？呢个就好重要啦。 所以要用话寒食节系禁火。 其实呢个其中一样嘅， 我谂呢个最主要啦，因为你一讲到寒食节，咁就系会讲到戒之推。咁以前教育唔普及嘅时候咧，所有啲平民百姓主要嗰个资讯来源系咩咧？就 系 小说戏曲，系睇戏、庙会，一年咧做几次戏。咁啊，戏里边咧就系忠臣烈士嗰啲嘅古仔。为主，咁啊个皇帝叫咩名？嗱，大家都唔知啊。 个国君，个国君。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翻嚟咧，就继续咧同大家讲呢个寒食节与清明节。下一节咧就要真系讲清明啦，咁啊。好啦，咁呢首歌就杨罗娜唱嘅《清明时节》。

法国第三集， 一齐回忆法国地标景点，主持同听众都倾得好开心。 当地嘅人都好 nice 啊，都好 helpful， 帮助啲游客啊。 法国人气景点圣米歇尔山 bucket list 里面一定要去嘅地方。 哇，今个星期继续倾啦！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安坐家中， 一齐耳朵游法国。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日是清明节，我们亦都跟大家讲这个寒食节与清明节。现在直播室有文史专家潘国森和退休中文老师詹益光啊，詹 Sir。 大家好。 刚才我们上一节就讲了寒食节，现在就要讲一下清明节。其实在寒食节和清明节之间呢，有个节咧，而家好似系已经人间蒸发咗，冇咗。其实以前古代都流行叫做上巳节， 即系初三， 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就系巳月巳日， 上巳日， 三月上旬嘅巳日，我哋叫做上巳节，就以前后来就定咗做三月初三，就旧历，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咧就四月五号，就三旧历嘅三月五号。咁就琴禮拜日咧，就係上巳節，即係同寒食節差唔多嘅。咁以前係叫女兒節。咁啊，詹 Sir， 杜甫未有首《麗人行》嘅， 係啊，開始就三月初三， 三月三日天氣新。 長江水畔啊，多麗人。 長江水邊多麗人，呢個杜甫啊。 太浓意远啊，熟且真。 嗰时就叫做女儿节啊，上巳节又叫做女儿节啊，所以就好多啊。而家认为啲女权分子应该要恢复翻呢个上巳节。 个女权分子好难服侍噶，即系你搵日专门俾佢咧，佢又话你又可能话你唔啱噶 ，label 咗佢又唔得， 唔知 要任其所知，中意几时。 不过阿詹 Sir， 我哋又讲下上次，咁你唔今日讲唔讲上次节啊？搵次讲下，讲开女权先讲上次节咧，女儿节啦。清明节咧就梗系个个吟嗰首诗啊，叫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夜问酒家何处有，又牧童遥指杏花村。 杏花村， 杏花村，杏花村，依 地铁都到啦， 而家香港有。咁啊，阿詹 Sir， 你啊，中文老师，你啊，教人点样想欣赏呢首诗？呢首诗即系想啊，欣赏分析。 系嗱，如果我哋嗱，一般咧，我哋写诗咧就梗系一系就由情，就系由景入情。一系就由事入情啊，咁佢咧，你睇佢清明时节雨纷纷咧，第一句咧就系写嗰个景嘅，佢就写得好准确啦。 今日都唔啱 feel， 今冇落雨。 但系你呢、這个我哋香港嘛，杜牧讲紧嘅就系讲佢喺中原啊呢、這个今日嘅陕西嘅地区，同我哋梗系唔同啦。你睇下天气预报，佢嗰阵真系有呢种咁嘅可能嘅啊。咁然后咧，跟住咧佢就叙事啦。路上行人欲断魂，在叙事之中你看到个断魂两个字要欣赏啦。这个断魂两个字呢，既是写那些人，也是写自己。那些人呢，原来在路上高啊，在那里呢是出游的时候呢、都不是那么轻松的。然后个北风一转呢，就是啊，就问个酒家了。 边个问？ 这个是诗人自己问。诗人问。但當然，我哋都可以理解為咧，嗰度嘅人行人都會問，即係話你可以咁理解嘅嚇。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個北風一轉就有個答案啦。牧童遙指杏花村，嗱、個杏花村一定係遙指嘅。如果個牧童隔離就係杏花村咧，那個味道就差好遠啦。因為呢首作品咧，佢嗰個情韻咧。 由嗰、那個由低一路升上嚟啊嘛。所以呢首作品咧，佢帶俾我哋嘅感受咧，就係佢係深刻，同埋咧佢係樂觀嘅。 依、這個盜墓咧，又叫做小盜，大盜就盜虎。小盜咧就係、 是、老盜啊，盜虎啊， 盜虎。 大盜係盜虎啊， 即係大盜就盜虎，小盜就盜墓。 係 大李就李白，小李就李商隱。 係、 這個就小李白，小李盜。 一個盛一個盛唐，一個係 晚 唐啦， 一個晚唐啊。其實盜墓咧好多。聽眾可能唔知咧，佢唔好淨係念佢首《清明詩》先噶，佢嗰個《阿房宮賦》啊，仲正啊！ 冇錯，名篇嚟噶啦， 啊， 名篇嚟嘅《阿房》咩《六王筆》 啊， 《四海一》 啊，《四海一》 全部入聲押韻咧，即係讀到你咧，即係成 個 人。 依 個《 阿房宮賦》啊，即係古文 故事。故意用入聲韻咧，就有一種肅殺嘅味道。 啊， 咁誒，所以而家咧就普通話入派三聲。咁啊，北方人學唐詩宋詞咧，就始終都係隔咗一層， 讀唔到嘅入聲咁。 即係所有入聲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味道咧，就完全冇曬。 啊， 盜墓呢首詩咧，又我諗翻起個古仔， 啊、 就清明時節雨紛紛啦，個個都識噶啦。咁咧就有一個文人就喺度寫啦，嚇、啊。咁隔離嘅人，哦，我識啊呢首詩，清明時節雨紛紛嘛，係叻唔切，唔係啊。咁有諗乜辦法咧？咁呢個人咧都。非常之觸客，佢話：我呢個唔係詩嚟噶，我呢個詞嚟嘅。因為古人寫我哋書法就冇標點啊嘛，亦都唔會話七個字一行嘅，就一路咁樣上上。哇！呢個我呢首詞嚟噶， 停頓咧， 佢就改一改個句頭，話清明時節雨， 哦， 一句咯喎， 五字一句。 咁後邊就唔係啦，紛紛路上行，人欲断云， 哦，迟啦，变咗长短句。 咁跟住咧就系借问酒家何处？咁咧就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佢将二十八个字咧重新排个位，话我呢个唔系诗嚟嘅，我系词嚟嘅。 有冇 咁呢个非常之 系啊？做埋 哇，咁呢个急才啫。嗱，呢啲古仔咧，文人好事之徒，呢就冇讲词牌，只不过话咧二十八个字原本七字一句。佢重新組合過，有另外一種味道。清明時節雨， 不過佢好似都佢冇改變到嗰個內容啊。如果你話改內容咧，以前有嗰啲咩落雨天留客嗰啲咧，真嗰啲就連內容都改曬咧，就真係嗰唔知足合。 意都唔同咗，漏又正漏都唔同曬，冇曬標點嘅時候就改。 咁呢啲就係小學時候學標點符號就要講嘅古仔啦，即係瞭解下原來。古人冇標點符號，我哋標點符號點樣係將嗰個意思咧係重新組合過佢咧？ 同埋你講呢個清明時節雨紛紛咧，唔係一定講清明節，講時節咧就係講段日子，所以我哋講呢個段掃墓呢段日子，唔係講今日先掃墓，其實嗰個掃墓嘅日子咧係有成十幾廿十零廿日，所以應該由清明四月五號一直至到谷雨。我哋今年个谷雨就四月二十，好啊，四月廿一就可以隔限，冇咗限聚令，可以出嚟食嘢，可以 wed 噶。四月二十就系谷雨，所以从清明去谷雨咧，呢段日子咧就我哋就叫做清明时节，唔一定话讲今日啊，因为你清明节咧，如果你根据嗰个廿四节咧，清明节咧就黄经十五度，如果黄经零度，其实仲更加值得庆祝啊，那个就叫做春分，西方人咧就好重视春分嘅，中国人就重视立春，所以我哋有时讲过年嘅八字咧，有一派就话唔系用立春嚟起八字嘅，系用春分。从春分的八字来定一年的时运呢跟立春又不同的。又看出里面有个差别应该没人理啦。但是问题呢零度呢其实从零开始计的零度就是黄经零度就是春分。黄经十五度呢就是清明。黄经三十度就去到谷雨啦。一路咁去啦。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春天呢就是立春开始。而欧洲人的 Spring 呢就喺春分開始，所以佢哋嘅我哋嘅春夏秋冬同佢嘅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咧就爭咗45日嘅，咁所以咧就每年春分咧 有時睇新聞報告咧，嗰班個記者就搞下只土拨鼠，睇下冬眠完咗未？冬眠完咗咧，個春天就嚟啦。咁啊，因為我哋二十四節氣咧，每個節氣咧就係、是、大概十五日，但其實唔係十五日嘅。咁我哋頭先就講漏咗個寒食嘅定義咧，原本咧係冬至之後嘅第105日。 係冇錯。 咁啊，七個節氣。咁啊，岑公頭先講過啦，寒食可能同清明會撞嘅。點解會撞咧？原来咧，我哋而家冬天咧系短啲嘅，由立冬去到立春咧系唔够九十日嘅。咁、如果你由冬至数105日咧，随时就系数到清明。所以头先岑公讲，喂，清明同寒食会撞日嘅。咁而家唔系啦，而家为免麻烦，就将个定义改咗。寒食嘅定义唔再系冬至后105日，而系清明前一日。咁就唔使撞啦，就两日分开咗啦。 不过寒食节咧，而家都少人咧得意去庆祝噶啦。如果喺古代嘅时候，即系头先我哋话戒支推系其中一个纪念戒支推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但系寒食节咧，佢亦都系喺山西即系喺晋呢个地方嗰度起源噶噃。因为原因咧就系、是。佢係有啲講咧，我睇嗰啲資料就係咁樣講，就係話晉咧所在咧就係、是、上天對應上天嘅星神咧，就係、是、嗰、那個深秀啊即係個參啊參字。咁而呢個去到春天嘅時候咧，東方嘅雙秀即係神秀之下，屬於呢個商業嗰個雙星咧，就喺度發作，就開始咧。嗰啲火咧就會向呢個晉呢邊攻過嚟，而晉咧屬於呢個心咧係屬水嘅，水火啊不相容，咁所以咧就要寒食咧嚟到壓一壓啲火咁。咁由咁嚟睇咧，如果我哋睇翻嗰啲記載咧，寒食咧其實就差唔多就係喺西周嘅末春東周嘅初春秋時代開始咧就係、是、流行。咁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同嗰个星宿嘅崇拜有关嘅。 咁佢嗰啲节日咧，就好多时将佢捞埋一齐咧。咁原本唔系嗰个节日做嘅嘢咧，就摆咗落嗰个节日。咁原来咧，我哋而家端午节嘅部分庆祝活动咧，喺古时咧系喺夏至嗰度做嘅。咁但系而家夏至冇人放假，冇人搞咁多样嘢啦，所以就将嗰啲活动咧就摆埋落端午，一次过做埋佢。咁成日放假搞唔掂啊嘛！ 其实就同样咧，寒食清明都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拜祭咧，嗰个北方人拜祭啊，佢哋连绵咧就系头先阿岑公你都讲就话佢有成几十日噶嘛，由清明到谷雨几十日。咁实际有啲人就早喺清明之前已经开始祭数，有啲系迟啲，咁可能真系迟到谷雨仍然喺度祭数，咁就搞到咧好多人唔上班啊，成个月啊。咁所以歷代有好多個君主都係叫禁寒食，縮短嗰個清明同寒食嘅假期。 同埋你因為寒食咧，即係禁火，就一定要食生冷嘢。中國人就好忌食生冷嘢，要食翻啲熱嘢。由於你食生冷嘢咧，所以連係啦，又無論係寒食好清明好咧，都例牌兼容咗其他都係清明應做嘅，包括我哋叫踏青。即叫郊游、包括你要打千秋、踢足球、足蹴鞠、全部都是体育活动，即是清明要做的。我哋讲嗱，孔子先最边未讲阿曾子，依个问题就话阿孔子问你啲各言其志咁啊，曾子话春服既成啊，无春啊，春服既成啊，就冠者五六人，同者六七人，欲富而。丰富母鱼荣而归，咁就孔子就话吾与点也，哇真正呢个真点啊，呢个形容系最好嘅，所以变咗后来我哋明末清初咪有个才子叫金圣叹啦，点解叫金圣叹？佢就最欣赏孔子呢句说话，叫孔子之叹。呢个正，呢意思就话孔子就好少话佢唔系讲咩大志，就系讲佢春服去郊游。 其实啲阿孔子讲呢个咧，其实带出我哋中国人咧，好多嘅信念都系融喺生活里边实践出嚟，而唔系唱高调。呢个系中国文化嘅好大嘅特点。即系中国人唔中意咧，你咁叻讲咁多理论冇用，你点样做人？ 系， 呢个最紧要嘅，即系你生活里边点样实践。 咁其实先秦诸子啊，先秦嘅九流十家咧，佢哋嗰个学说。都是要用世为主，就跟西方的哲学咧，纯粹哲学的研究咬文嚼字咧，系有啲唔同。咁佢哋可以研究一啲嘢咧，系同日常生活完全冇关的哲学，咁啊比较务虚嘅。咁啊，中国人的传统就务实。 系 我哋你诸子百家都好啦，儒释道也好，都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 系 人生的问题最主要就是个制度啦，政府点样搞呢？咩制度呢？呢、這个先系影响我最大的、 所以我哋个问题，佢清明有咁多嘢，仲有一样嘢咧。头先我讲楼啊，就话其实都好重要，叫做插楼。 嗯， 即系楼啊，好重要，唔净止插楼，仲系大楼。以前有大啲楼啊，楼代表一种好有生命力嘅楼枝啊。我哋讲嘅呢个问题，嗰啲好多诗词歌赋都有楼字讲噶，插楼楼树啊。咁啊！以前仲有嗰啲人咧插柳，就當年宋代個柳永啊，未死咗之後，嗰啲妓女咪要喺佢墳墓度插柳，代表即係依個就係成為一個大柳插柳嘅一個特色。同埋點解要打千秋咧？以前嗰啲千秋啊，而家後來北方叫唔係千秋係秋千喎、啊，佢哋叫做。其實我哋中廣東話講千秋就最正確嘅。本来叫千秋嘅，后来喺汉武帝嘅时候有讲话叫千秋万寿，真系有万千嘅千，唔系而家我哋话隔字边嗰个啊，即系万千。 秋天嘅秋天， 秋天嘅秋天，千秋万寿，后来改秋千，西方咁其实就最早佢千秋一条绳嘅啫，后来 企喺度嘅， 一条绳喺度咁揸住嚟揈噶，后来就改咗两条绳加块木板， 就有得坐啦， 有得企得喺度企到硬啊！初初条绳喺度揈来揈去噶，系个最早期啊！所以我怀疑而家香港民政事务局系咪应该喺啲坟场加啲嗰啲抽千抽啲咁样嘅嘢俾翻嚟恢复翻嗰啲古代嘅礼俗咧？ 我哋香港嗰啲坟场咧，真系挤逼到唔即系不计嘅。如果你仲要，搞呢啲整个足球场，速下谷咁， 速谷就系难啲。 而家要搞环保啊，笨壮啲嘅环保啊，因为地得咁多，人啊越嚟越多，人啊个都要死。如果个个都要霸个山地咧，就搞唔掂啊。咁所以而家都系要谂办法啦、啊、呢方面。 所以郊游系啱，因为点叫清明啊？头先我讲过，除咗政治清明，有讲话叫气。就係依個氣清景明啊嘛，叫為之清明啊嘛。另一個講法就叫天清地明啊嘛。即係依個時節係天清地明，或者係氣清景明。 尤其是喺北方，更加感覺得好深刻。係嘛？因為如果你話喺冬天嘅時候咧，一片肅殺，周圍結曬冰，咁啊個感覺好唔同啊嘛。到你喺春天，哇！開始見到綠嗰啲。嗰啲春水油油啊！我哋南方人日日都春水油油嘅啦，佢、北方人咪由结冰到到睇见嗰啲水喐翻，到到睇见啲水有绿嘅水藻浮出嚟，嗰种生命力嘅感受咧，北方人强好多。 咁譬如二十四节里边嘅小呢个小雪大雪，咁我哋广东人听咗都系当笑话嘅啫。 小雪 咁因为清明咧就是、春分之后啊嘛，咁就嗰、那个。基本上咧都系冇咁冻噶啦，清明之后，清明咧我哋就叫做 郊游 见神之月啊嘛，就是贵春之月，即系春天嘅第三个月份啊，咁开始天气都比较温暖和暖。 好啦，我哋又听首歌，然后翻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唐食节与清明节啊，呢首歌好听啦，因为就系上海歌星嘅以前嘅吴欣音，吴欣音唱嘅《清明的月》。 哦，听听啊要。 天上的月真清明，我来把它当面前，每个今夜将明明照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近日确诊数字徘徊在大约3000宗，仍然属于相对比较高。虽然过去两三个星期疫情持续向下，但系社区仍然有大量嘅传播链。呼吁市民不要以为疫情缓和或者完全受控，担心假期之后疫情可能会反弹，呼吁市民避免跨家庭的聚会。欧家荣又说，当局放宽禁飞令以来，不少早前滞留海外的人士回港，令到输入个案增加，属于预料之内。卡塔尔航班来自多哈的航机以及国泰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航机发现3宗或者以上的感染个案，触发航班熔断机制，要停飞7日。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展开第3日，早前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有可能会参选。李家超下午离开何文田寓所，没有回应提问。李家超下午大约1点钟乘坐政务司司长的座驾离开何文田的寓所，有守候在屋苑外面的传媒隔着车窗问李家超会不会参选特首，他并没有回应，只是挥手和记者打招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昨日宣布不争取连任。消息说，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部分委员听日获邀到中联办。据了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工联会的全国青联港区委员陈永恩等选委今日早上到中联办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听日将会同中联办领导见面。第六届特区选举提名期在今个月的3日展开，在今个月的16日结束，至今未有人报名参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不寻求连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乌克兰布查镇出现的平民被杀并非来自流民的随机行为，而是俄罗斯蓄意杀害。布林肯未有提供任何支持的证据，但是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华盛顿支持乌克兰的调查。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反指是西方抹黑俄罗斯作出可怕的伪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触犯战争罪行，要求进行审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02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3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22.4，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6。 人民币 6.364， 人民币离岸价 6.378，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093， 澳元对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7.52 美元，卖出 1928.0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如何去将种种基建配上嚟，令到我哋嘅土地做到个高密度嘅发展，其实依家开始见到有啲成效。 4月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嘅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有没有想过在家工作的日子，对着满屋的杂物，书架上面凌乱的书籍，还有电脑荧幕那些堆积满满的文件夹，带来的压力和无奈是在家工作的一大挑战。不要以为呢，断舍离是每个人都懂的技巧，原来当中大有学问的。如果你和我一样，时时都有一种收纳的冲动，这一本收纳全书，整理、收纳、维持，学会最完整的日式细节居家整理术，就能够帮我们一臂之力了。这本书图文并茂，将要收拾的空间分得相当仔细，由整理物品和分类，时尚创意的收纳原则，到衣物的收接法，到寝具、家电的保养、餐厨具、食物的保存和厨房、冰箱的分类整理等等，都有巨细无遗的说明。 在书中有讲述五分钟就能完成的随手整理的好习惯，例如整理电脑入面没用的资料夹，收拾乱放的报纸和杂志，整理放在台上面的文具，将遥控器放入收纳盒，整理银包入面的收据、发票，检查雪柜的食物保存期限，将除了下来的衣服挂返入衣柜，接衣服。 这些都是五分钟可以完成的工作。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讲，作者又提醒我们在购买之前要 不要因为便宜而忍不住购买，不要拎用不到的东西先想好收纳位置才买，想象要丢东西的画面。 疫情严峻，见到周围塞满了购买的人潮，很容易就让人掉入恐慌性购物的陷阱。收纳天书除了帮助我们将家居收拾整齐之外，都可以帮我们 理性地面对汹涌而至的购物狂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收纳全书，整理、收纳、维持，学会最完整的日式细节居家整理术。作者文化出版局，译者尤允卿，由积木文化出版。 哎呀，唔记得咗添。 唔记得咗咩呀？ 唔记得咗听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嘅直播啊。 哦，定啲你有其他方法听返㗎。例如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喺呢个网页入面就可以按住自己兴趣慢慢揀嚟重温啦。 哎呀，又唔记得咗添，叫咩格话？ 艺文一格啊。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加盐加醋就会令食物更有风味。咸鱼、泡菜等的腌制食物可以保存几耐嘅呢？今晚一起了解不同腌制食物的特色。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红西。 好啊，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主持系岑日飞，同你大家讲嘅题目系寒食节与呢个清明节，咁啊，嘉宾系文史专家潘国森，同埋退休嘅中文老师啊潘国詹益光啊詹 Sir， 大家好。 咁啊，好啦，我哋而家讲到一个最后一个题目咧，讲清明节啊，想同大家讨论下，就话清明节啊，个个知道咁嘅扫墓啊。嗱，依個拜祭先人嗰個文化內涵啊，求其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因為問題，喂，拜祭喺中國嚟講係差唔多係中國文化嘅特色。西方人係冇拜祖先嘅，即係佢哋拜上帝有，拜祖先係中國人有。但係好奇怪，我哋點樣睇個祭字？因為清明嘅同祭祖而嚟，點樣睇個祭字？因為問題第一。鬼神观念在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很明显的，因为孔子说过子不与怪力乱神。第二呢，孔子也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中国人在那个儒家的传统也不关心死后的世界。但是为什么要祭祀呢？这个祭祀的意义在哪里呢？咁就點解年年個個都話要去掃墓，都要拜祭？咁啊，個拜祭背後引申出一啲點樣嘅文化內涵咧？嗱，我就諗起《論語》裏邊呢個就唔係出自孔子嘅，就出自呢個曾子，就講慎終追遠，民歸德厚矣。咁啊，詹 Sir 點理解？ 曾子讲呢度嘅时候咧，我哋睇到一个社会情况啊，就系、是、咧就已经进入咗春秋时代。大家知道咧，其实祭祀咧早喺贵族嘅时代、封建时代咧，即系西周或以前啊，其实佢哋都有嘅，即系佢追念祖先。但系呢个肯定咧，净系贵族先会做嘅啫。咁几时咧？佢嘅民間都做咧，即係曾子所講嘅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咧，即係表示咧對祖先嘅崇拜咧，已經咧就係下降到去民間都實踐啦。咁民間幾時可以實踐咧？就一定係春秋時代，成個社會經濟啊，隨住鐵器嘅使用咧，佢社會經濟咧飛躍嘅時候咧，民間富有起上嚟啦。富有咗嗰啲人咧，佢就會去追念佢嘅祖先啦。咁當然追念祖先咧，仲有一樣就係、是、喺中國嚟講咧，我哋自從周朝開始咧，就係、是、一個小農經濟咧，就係、是、咁樣發展落嚟啊嘛。咁喺農業嘅經濟咧，佢好需要咧，就係、是、一代傳一代嘅嗰個農耕嘅知識啊。 咁呢个咧，所以佢哋对祖先嘅忆念咧，系会有一个实际嘅意义喺度嘅，因为你今日所得嘅系你嘅前人努力嘅成果嘛。 嗯，咁咧就其实双民族咧，佢嘅睇法系唔同嘅。嗱，我哋而家拜祖先咧。个个都识得叫祖先保佑啦，或者个中意赌博嘅就叫祖先显灵俾个 number 我啦。咁但系双民族咧，佢哋完全唔系咁样。佢点解要拜祖先呢？佢系希望个祖先唔好害佢。咁呢个系有一啲考古嘅研究咧，就发现其实双民族佢哋拜祭祖先嘅原因咧，就系叫个祖先咧。就唔好搞佢。咁同埋我哋頭先陳公講啦，西方人佢哋譬如基督教文化，佢就拜上帝，因為拜上帝就唔使拜祖先啦。咁我哋中國古代個所謂上帝咧，又係另外一個嘅模樣咯噃。咁咧人間有咩冤情咧，係可以向上帝嚟投訴嘅。咁呢個上帝咧，即係中國人嘅上帝啊，即係先秦 祭天 先。佢唔係祭天，佢直頭一個叫上帝。咁咧就我對向上帝嗰度投訴咗之後咧，上帝就會幫你降罪俾你嗰個仇家嘅。 啊， 咁呢個喺《左傳》裏邊有呢個故事啦。呢個晉厲公定邊個啊？佢就殺死咗趙氏嘅祖先。咁祖先咧就走去上帝度投訴啦。咁呢個就係病入膏肓嗰個故仔。 嗯， 病入膏肓的故事是非常丰富的，而家读中医的人都要读的，因为有病入膏肓嘛。咁呢个故事里面咧就系话，那个鬼咧就系赵家的祖先，就去同上帝投诉了，所以上帝就降罪俾晋军，于是晋军就得了个病咧，就在膏肓之间，就冇得医嘅。 不过就《左传》里面咧就记咗好多鬼的故事。 系啊，系啊。 成日都撞鬼嘅，晋侯梦大厉咧，直情 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呢个故事， 就系咧就《左传》里边成日都会有。咁但系呢个咧，其实经过咗西周开国之后咧、其实佢就将周朝嘅嗰种信仰啊，系有一啲嘅改变。因为周朝嘅信仰咧，佢信呢个天咧，佢哋有好大嘅嗰、那个天命嘅观念咧，有好大程度咧就系、是、天咧会惩罚于人，人咧就要讨好呢个天。但系周朝唔系咁啊嘛，周朝系要讲究咧，你最紧要你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贵族，你是否有德啊？天咧就要睇下你系咪有德啊？咁然后咧，如果你系有德嘅人咧，自然咧上天就会眷顾你啦。咁就由咁样咧就带出嚟咧，我哋啊呢、这个讲究德。字嘅一个文化嘛， 因为呢个曾子讲神宗追远咧，当然系虽然出自曾子嘅口，其实佢都系得自孔子嘅教导。 嗯， 所以个宗字，神宗嘅宗字点解追远嘅远字点解？咁啊，传统解释咧就话个宗字咧，譬如郑源，郑源经学家，佢就话个宗字咧就老死就若宗。咁即系叫做老人家，所以佢一般咧人解宗咧就表示系你好谨慎咁处理嘅父母嘅丧事，即系你父母会老死嘛，老死就若宗。咁咧问题咧就话呢个阿远咧就我哋讲系呢个系拜祭先人去到远。咁啊有个近代有个大师叫做南怀瑾啊，佢就写咗本书叫做《论语别裁》，佢就另外有新解。因为他喜欢玩啲新花款嘅，佢就唔系咁解神宗追远，佢话神宗咧个宗字就解结果，你对任何事做咗啲咩结果咧，你要好小心要留意。神宗追远咧就追寻你做嘅事嘅本身嗰个原因。 嗯， 咁咧佢系因为佢信佛啊嘛，咁啊佛家咧就有句讲法就叫做菩萨就为因，凡夫就为果。畏就系畏敬畏个畏，即系因系最重要嘅，所以就问题就慎终追远，就揾翻个好嘅源头。咁但系 anyway， 佢呢个问题就话点解要慎终追远咧？嚟到头先我讲嗰个文化嘅内涵咧，就并唔系话你拜祭扫墓系为咗你嗰个先人喺你嗰个死后嘅世界嚟个舒舒服服， 活得安樂樂，而是為了你現實這個世界是攞過通過拜祭這種這樣的活動來找回那個做人的意義。所以他後面那句就重要的，就民歸得厚矣，因為你做這些拜祭的行動，所以你人民那個品德去翻嗰個叫做德厚，即係厚德載物嗰個坤卦嗰個嗰嗰種咁樣個敦厚嘅淳厚嘅啊嗰種咁樣嘅民風。所以佢問題咧，佢依個中國人嘅拜祭咧，唔係為咗唔係佛家嗰種高僧念經，亦都唔係道教嗰種超度亡魂，而係話係對應翻自己。通過拜祭而為你自己嗰個人生揾翻個歸宿，揾翻嗰個立身處安身立命嘅做人嘅原則，因為一個拜祭嘅活動。 嗯， 呢個好儒家式 嘅。咁的確係孔子咧，就因為佢話未知生焉知死啊嘛，所以佢對死後嘅世界咧，其實佢好少去討論啊，啊子不語啊嘛，係嘛？頭先阿岑公都有引到呢個句子，咁但係孔子本人咧，其實佢都有講嗰啲説話咧，佢好重視祭祀呢樣嘢嘅，係嘛？佢話祭如在，祭神如有神在，係嘛？佢亦都有話以愛其器，我愛其樣。啊，佢對於嗰、那個以愛其器，我愛其禮啊，佢好重視咧，就係嗰個祭呢個禮。古人嘅所謂五禮咧，祭咧即係空啦，係咪？空禮咧係其中一樣啊嘛。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啊，配清明節去拜祭咧，其實喺唐代咧。已經係寫咗落嚟，係認為將佢列入五禮之一。係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喺追尋佢嘅源流咧，確實就係頭先阿岑公所講嗰樣嘢咧，應該就係嗰個文化源頭啦。啊，但係亦都係嗰啲先聖先賢咧，佢懂得利用嗰個風俗，利用呢個風俗咧，等大家咧好自然咁樣咧，你去參與。 係 咁呢個其實呢一種嘅文化咧，直到今時今日咧，喺中國人。在中國文化裏面仍然都是很顯著 的。中國人就是很注重拜祭的先人，拜祭你的祖先、 嗯、 西方沒有，但是近年呢很特別，就有一部電影，不知道兩位有沒有看過，兩位叫做阿凡達。 阿凡達 沒看過。 阿凡達沒看過，放心。 阿凡達那套 蓝色公仔、 那個、 藍色人 立體立體嘅電影， 你記唔記得啊？詹姆士睇過啊？ 我記得，記得。 阿凡達裏邊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就係講阿凡達嗰啲係拜祭祖先樹， 係、哦哦、啊，嗰棵樹 啊，嗰棵樹嗱，依、這個就好中國特色喎，好有趣喎，西方文化嘅阿凡達，佢居然嚇講曬咩咧？咩外星人全部落去講嗰啲阿凡達。是他们这些阿凡达人拜祭一棵祖先树，是他们所有东西的根源。 嗯， 即是原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祖。 嗯， 没有他就是在要讲回这套电影，这个电影呢最终仍然摆脱不到西方人那一套呢，就是征服者。 是是。 对于那个少数民族或者被征服的世界那种摧残。他当然带有一种忏悔性质。几十年前对印第安人的电影啊，或者呢是对近代对黑人的电影啊，他们都有这样。一方面他们是忏悔，一方面呢他的文化是继续侵略。 继续侵略 。因为其实他们基本的文化就是这样。 人格分裂。 未必是分裂的。未必是分裂的，他们其实通过了那个忏悔呢，他就是宽解了自己的、嗯。 有些徒之抹粉、就是哦、那些历史来的，因为现在那些、白种人他们最喜欢说那些历史不用 不再说。就是 这样公平 处理了个问题。 公平一点，西方文化呢他们是用这样对人。人哋咁樣對佢咧，佢打得過就打，打唔得過咧冇辦法，我咪接受咯。即係好似英國人當年俾維京人打嘅時候，打完之後咁，佢哋都好樂，即係好開心講啊！我啲金頭髮咪維京人嗰啲，我啲白皮膚咪維京人嗰啲，佢都好有，即係佢唔介意嘅。佢呢種情況， 佢哋嘅幽默感啊，呢啲係 佢哋直情係已經係接受曬啦。即係你我俾人征服咗啦，咁我就接受佢文化啦。咁佢亦都當然用呢一樣嘢投射喺美洲啊，投射喺亞洲嘅征服行動。你 你佢點解澳洲人要將澳洲嗰啲土著咧，要將佢父子拆開，要佢送佢學校啫？佢冇嘢，就係佢哋嗰種征服嘅思想啫嘛。如果我哋中國人征服咧，我哋唔係咁樣嘅。 我哋鄭和嗰種啊嘛， 鄭和嗰種都係好温和啦。 咁佢哋嗰啲殖民者咧，去到拉丁美洲咧，佢哋就有一種殘忍嘅做法，就係殺鷹啊！佢哋嗰個背後動機是什麼呢？他說這些小孩是異教徒，在他未成長之前就結束了他的生命，他就不會信奉了異教，所以當時不用落地獄，所以當時他們用這個理由呢，就是大量在新大陸殺鷹，覺得完全很對的，完全沒有問題，即是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的，這個叫以理殺人嘛， 你實想到個辦法的，想到個原因的。岑公剛才講到那個說孝道的問題，我想起另一位大師，岑公可能聽他講課，就是錢穆大師。錢穆大師怎麼講呢？他說為什麼中國人要講孝道呢？其實人類之間最重要的那種愛的感情呢，是母子之愛。由母子之愛呢，你先延伸到拉埋個老豆入嚟啦，先有父子之愛噶嘛。咁點解唔去宣揚呢樣嘢呢？因為唔係個個都做父母，因為你都冇做過父母，你點知道個父母之愛呢？但係呢，我哋個個都有父母。如果提倡孝道呢，你一定有得玩，你一定有得參加，你一定去實踐呢個孝道。所以中國嘅傳統呢，就特別要講孝道，因為不是個個都做到父母。 喂，依度咧，潘兄講開咧，就另外諗到咧，錢公咧，即係錢夫子啊，佢講呢個孝道咧，即係人人都可以感受過噶嘛。不論你中外都係咁樣。但係如果講呢個孝道，對孝親，對於先人嘅追念咧，中國人係好強，西方人冇。其實呢個仲有一樣嘢咧，有啲人就話咧，就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差别。农业文明基本上是向后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都看到，即你所有的生活的知识、生活的资产、资源都是你先人留给你的，所以一定是想念以往。但是呢，游牧民族不是，他不用理的，他向前见到哪里打得过就抢，打不过他就跑。所以我們看到匈奴人也好，突厥人也好，他們很多時候只視其父視若等閒的，但是在中國文化不會沒有說這件事，你只視其父你大逆不道。但是 在匈奴人不是，那個麥特善如視那些響鈴，他真的自己的父親就是叫他那些人就射死了他，這個遊牧民族 是這樣。這個是游牧文明、农业文明，詹Sir仲要加埋呢个西方发展出嚟嘅叫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就发展咗同农业唔同嘅，嗰啲系问题，佢哋可以重视交易、重视契约，嗰啲全部真系从西方文化孕育咗西方文化嘅特色嘅海洋文明。咁一路游牧文明系一种，这个系农业文明一种。 大陸的文明，我們 現在就叫做陸權國家嘛，中國是陸權國家，英美就是海權國家。 曾幾何時內地都有一段時間就要追求這個海洋文明，上世紀九零年代的時候， 和尚那時候就說， 和尚那時候大爭論， 你這麼笨，這個鄭和這麼笨，去到為什麼不跟白種人一樣大事的手略， 找次講和尚都好的，詹Sir，我們就好，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講一下今天的節目就是林以乐、孙迪良同埋冯挺贤讲元宇宙嘅缘起同影响，咁啊跟住落嚟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嘅节目噶，最后嗰首歌就系邓丽君唱嘅《几多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失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春水向东流。